5分钟，一场单挑打5分钟，在职业圈里倒也常见。但问题是，现在这场单挑不是5分钟结束，而是打了5分钟了，还和刚开始似的，两个人的角色毫发无伤。索克塞尔混乱之语，沙漠陷阱刷掉君莫笑的那点生命，早被君莫笑自己的治疗给恢复了。此时两人的角色一起出现在了叶修爆出坐标的附近，却都不敢露面。 人呢？出来。 我到了，但没看到你。 上次是我先出来的，这次该你了。 哪次？ 装什么呀，之前我开枪射击故意让你打到我，你忘了？ 叶修说的好像那不是他想引诱出对手的位置，而是真心暴露给对手看似的。这虽然已经过了5分钟了，但观众们可还没忘呢。当时叶修让君莫笑枪朝背后射击的小伎俩，那是只为暴露自己该做的事吗？ 哦，刚我放了个咒术，你看到了吗？我没看见。宇文昭，你老实一点啊。 终于裁判也忍无可忍了。 双方，你们无意义的交谈过多了一些啊，请集中精力比赛。 裁判放出的消息是以系统公告的形式，就好像网游里玩家无论如何也牛不过系统。在职业比赛里，垃圾话再有天赋的选手，那也不敢吐槽裁判。裁判一吼，两位堂堂队长顿时也沉默了。场下两队选手也是面面相觑，星星这边吧多少还能适应点，因为叶修是领着他们从网游草莽里一路杀出来的，这样比较没正形的样子他们不陌生。但蓝雨这边，啥时候见过队长在比赛里这么多话呀？他们队长因为那个手速问题，正式比赛根本没有那么多空说闲话，但今天借着这地图可算是聊了个够本。其实两人这次对话的时候操作也一样没停，叶修爆出的坐标没人站出去，两人都在距那儿有一段的距离，此时都保持着这种半径，开始了旋转移动。观众们早看得清楚，两人一个逆时针，一个顺时针，这相遇是早晚的事儿，就看这浓雾中谁眼神好，能先一步发现自己了。双方移动的都不是很快，尤其注意落脚，都不想发出丁点声音。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接近接近接近，所有观众的心顿时跟着一起提起提起提起。解说潘林和李一博这时也没有一点言语了，整个荣耀世界在这一瞬间都是安静的，好像他们发出的声音都会影响到场上两位选手的判断似的。电子大屏幕上也分别给出了两个选手的主视角，在迷雾中不停地旋转着，然后几乎是同一时间，两个视角一同定住。冲锋！君莫笑立即就冲了出去，方向异常准确，正是索克萨尔此时所处的位置。而宇文昭的索克萨尔可没这么主动，君莫笑冲出的第一步，他一转身就引到一棵树后。上帝视角看了一路的观众早就看清楚了，索克萨尔一路过来一直特别注意行进路线，他从一开始就有防备着这种双方突然相遇的情况。枪响，冲锋后的君莫笑立即跑动中射击，子弹正打在索克萨尔躲入的那棵树上，但此时索克萨尔早已经不在树后，君莫笑向侧横拉了两步角度，但是视野所及却还是没有找到索克萨尔的身影。君莫笑脚步不停，继续朝这边冲着，一边又是一枚手雷奋力掷了出来。轰，手雷爆炸的火花那就比较强烈了，在这迷雾当中倒也能起到一点映出角色身影的作用，但是还是没有找到索克萨尔。主场的蓝雨观众此时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一区域的坐标那不是叶修随口就爆出来的，这家伙之前将在这一圈好生研究了一番，显然是搞熟了这片地形。看到他叫宇文昭来这儿，大家都鞍马尖扎， 结果宇文州没回绝，欣然前往。大家当然很担心宇文州坠入叶修的陷阱，但是现在看来， 呵呵，这到底是蓝宇的主场图啊，叶修几分钟的研究看来还是比不上宇文州对这图的了解啊。 宇文州在回避突然相撞时的应对是那么的从容自信，索克塞尔一步不停地移动着，走得全场观众都提心吊胆。结果叶修居然偏偏就没发现，这个实在不容易被理解。又是过了一会儿，系统才算整理出了一段简易图像，图像所示的是君莫笑移动和视角的变化，然后是索克塞尔的移动以及借来掩护的障碍。从这主要描述视角的简易图像变化中，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宇文州所选的这条移动路线确实在君莫笑的视角死角内。宇文州对这地图的熟悉确实远在叶修之上，叶修那么短短一会儿的研究，凭他的能耐虽然也可发现不少可利用的地方，但是像宇文州这样信手拈来，随便一个点就不加思索地做出这么成功的应对，他怕是还到不了这程度。 精彩啊，难怪宇文州会站出来和叶修单挑呢。可是这样下去他又怎么击败叶修呢？ 宇文州虽然躲得从容，但是他不敢和叶修直接发生冲突，从这一角度来说实在不能说他是占了上风。见了对手就躲，这可是没办法打到对手的，总得组织一点有效的攻势啊。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连番动作后却还是跟丢了索克萨尔，叶修也只能无奈地让君莫笑停留在原地。 喂，你这家伙总是躲来躲去，这怎么打呀？ 叶修理直气壮地在频道里说。现场顿时一片嘘声，这家伙找不到玉队就开始像裁判时一样暗示裁判玉队行为不妥吗？ 这是战术。 结果宇文州如此回答，听起来也像是在向裁判解释。 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叶修说着，君莫笑又开始砰砰砰的乱射了。 我就在这儿了，你放马过来吧。 叶修叫道。 不急。 宇文州如此说，他的操作一直没停，可是从中确实看不出他有多急。从他让索克萨尔摆脱叶修追击，再到现在反转寻找偷袭角度，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有条不紊。过不一会儿， 喂， 叶修表示不满了，又是混乱之余，没新招吗？不过他的应对也没见新意，撑伞蹲下影分身术，只是这次宇文州却没再放六星光牢，树林迷雾中就见混乱之雨淅淅沥沥地落着。这种技能确实没办法推断角色的具体位置，顶多界定一个范围，根本无从找起。叶修的君莫笑只能这样呆立在林间，望着一旁的局部降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蓝雨的主场出现了嘘声，这可是深受蓝宇上下爱戴的队长宇文州在比赛，而且是 N 年不见一次的单挑，结果却出现了嘘声。观众实在是有些忍不住了，我们都紧张成这样了，你俩就给我们看这个？场上二人却完全不为所动，混乱之雨技能停了，树林里变得又是一片安静。君莫笑突然窜出，用的是冲锋技能在移动，但是方向，观众上帝视角一眼就知道这方向不对，但是叶修的操作没停，冲锋完了君莫笑立即变向，又是冲撞刺激，又一个高速移动技，这一次方向大体上有些接近，但是不够啊。看过之前那次两人遭遇，虽然眼神都没二人好，但当时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好多有心的观众都记下来了，这大概就是两人在这丛林迷雾中的视野极限了。君莫笑这一冲方向靠谱，但是冲撞刺激这技能能冲出的距离似乎还不足以撞入视线。 继续往前呐、啊！ 好多人心下祈祷着，结果冲撞刺激一完，君莫笑再变相湖光闪， 哎呀，偏了呀， 好多人心里叫道，但是看出门道的此时却是眼前一亮， 有了 啊， 攀了一个啊的功夫，君莫笑这湖光闪已经一抹而过，不是朝着索克萨尔的所在位置，但却是从索克萨尔视野中的一次路过，这也就意味着他同样有机会在这一瞬间看到索克萨尔的位置。 通过高速移动来放大自己的视野半径， 李一博高声给观众们解释着。 发现了吗？ 君莫笑的反应给了他最好的答案，湖光闪游子滑出，但那已经是一个影分身，君莫笑的真身已经准确出现在了索克萨尔所处的方面。轰轰轰，反坦克炮，三发炮弹飞出，喷着火舌，散开角度极大，不求伤敌，却是要用光亮来锁定索克萨尔的身影。宇文周故伎重演，站位总是有准备的他，一转身就又引到了一棵树后，但是这一次叶修已有了准备，君莫笑停步，一个吟唱，一个哥布林出现在了那株树旁。君莫笑箭步冲上，视角里索克萨尔又一次消失了。宇文周对这树林的利用真的是非常巧妙，但是哥布林却还在叶修的视角内，箭步冲上的君莫笑飞速奔向了哥布林摇摇晃晃冲出的方向。观众目瞪口呆呀，今天真是太长知识了， 这他妈是把召唤兽当猎犬用了吗？